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午后呢，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体感非常的热，紫外线很强，外出请各位注意防暑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雨天气，外出一定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防雷。今天中午晴间多云，东北风1到2级，气温31到34度。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偏南风2到3级间四级，气温30到33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6号11点33分的2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周五了吧？ 周五了。 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哈。 是的。 这个我们身边有很多在路上呀，天天飞来飞去的行者也好，达人也好，专注于旅行的 KOL 也好。 是的。 今天这位无法定义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呢，是从最初的 KOL 到现在的老总。 哎呦我的天！ 对。 他以前，那就是他那个小臂啊。 挂满了纹身。 小臂非常的有力 哦，是这个意思啊。 从商40年， 哎， 没有， 从商40年可赢了。 他呢，其实我们节目呢，一直以来的一些我们的情绪链接、嘉宾分享， 对对对对， 他也帮我们听过很多的嘉宾朋友， 真的是， 今天 我们的老朋友了， 在千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 哎呀妈，千忙之中， 那就是、 哎、这个形容我觉得很到位。 千忙之中，我们的好朋友哈，Joy Master 人生玩家的 CEO。 大龙宽，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大龙宽。 你看，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没见他了。 我七年之前认识他， 嗯， 现在跟七年之前没有任何的变化，我真的是容颜。 我觉得他是越来越年轻了， 越来越年轻了。 千忙就可以改变容颜， 对吧？ 然后但是万忙呢，就改变不了容颜， 就是他老思维不停的在跳跃， 真的是。而且他经常在路上，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风吹拂着。 那个吹完之后就会有一点像地平线被搓过以后的感觉。 对，然后再涂上那种精华液， 对对对， 然后就是能够永葆青春。 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老在路上走的朋友就是能够洋溢出一种对生活极其的热爱的一种感觉。 是的是的， 对吧？ 穿衣风格有改变。 是的， 我觉得他比以前更加柔和了。 更加柔和了。 是吗？ 是的。 他其实挺累的，然后呢 他经过了北大西洋暖流的吹拂。 今天我们这首歌呢应该是哎呦听到风笛的声音了。 对对对， 听到了一个也是穿着一个当地浓重服饰的一个当地的歌手，唱着苏格兰的歌曲。这首歌属于威士忌的歌哈，而且呢，这趟真的是让他体会到了高地的感受。我们今天就要分享苏格兰，对不对？ 是的， 哇，苏格兰高地那简直是太美了，这个风光 特别有情调， 是吧？ 就是比如说你也是去过了世界很多的国家地区了，先跟我们说说去过多少国家，跟我们形容一下呗，让我们记录一下。 那现在 数不过来了， 有50来个吧？哎 呦，五十来个， 50多个国家了。对，他真的是去，而且他不是单去哦。大龙宽先生其实拍摄了很多高质量的视频素材， 没错， 对，分享这个世界美好啊。到底这几天的行程带着他所有的热爱生活的朋友去苏格兰感受了酒的文化、饮食的文化还有建筑的风格，是不是让整人感觉就是要变成更好的人那种感觉， 升腾 了，愈加愈烈。 是这样的， 愈加愈烈。 就是首先你落了地之后的第一感受，你发现就过去有时候我们去一些目的地或城市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穿越，或者它建筑很好看，或者是街道很整洁，这样他那里不是这样，他那里给你的第一感觉就是魔幻。 哦，魔幻， 魔幻 ，imagine，imagine。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哈利波特的二大爷他们家，就是这种魔幻的，既有隔壁邻居二大爷的风趣， 哦， 然后所有的街道呢又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宽宽的马路，然后多少车辆并排而行的，什么八车道， 没有， 那他们是几车道呢？ 10板路，两车道。 啊，两车道。 对， 可以错马车。 哎，你隔壁老王让一下吧。 隔壁老王，哎呀，你们家这个马最近又胖了。哎， 而且是不是他们的当地人民还是有一种气质在里面的？ 是这样的，对，因为走过这么多国家，包括海岛的哈，有那种慵懒的那种自然的感觉的人们，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新的一些，我们就要从历史沉淀的角度上，几百年的国家，他们形成的历史文化并没有那么的悠长，也去过一些特别老的那种，然后就几千年历史传递。然后它的这个过程里边形成的人土和这种风，这叫怎么说呢？ 风土人情， 风土人情， 对对对，我老倒腾着说哈。但是你到了苏格兰，最大的一个感觉是，由于他们那里边呢一直是有这个所谓的爵士啊、侯爵啊等等这种 贵族， 我们叫贵族。然后呢，形成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之间的这种交流方式。那最后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服务场所里边，他们那种气质和表达的方式，跟我们在一般其他的那些没有这种这个 截然不同 这个状态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就拿吃早饭比，你比如澳洲就是哎 good day man， 你怎么呀， 就是还别天儿不错吃点什么，对吧？ 其实对澳大利亚人民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又非常的平易近人。 那苏格兰方面呢？ 苏格兰方面就是西服领带的走过来，特帅的帅哥，有一撮小胡子，good morning guy， 然后就你吃点什么，然后特别那个啪 正式 之后 绅士 喝咖啡吗，然后我说我这中国茶，very nice Chinese tea， 然后就胡子白走了，这个过程让你觉得是 对对 对， 对 是不一样的。当然我是简单的这样一讲，那后期你会到很多酒厂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餐厅或者是这个酒吧的时候，他们的服务的那种就是非常的绅士的那种感觉是无处不在的。 到底我们的大龙宽先生哈经历了什么样的感觉这两天哈，其实我们要先让他休息10分钟，让他 的 脑路再反炉，好多好多的情绪重新捋一捋之后呢，要听听这一趟苏格兰挺高级的一趟旅行哈。 是的， 我个人非常羡慕，因为有威士忌可以去品鉴，哇，这个是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啊。好的，让我们的大龙宽休息10分钟，马上听我们节目组今天为各位准备了解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 嗯， 密云是个好地方，现在呢北京密云北线将再添70公里的旅游走廊。 哇哦， 70公里啊， 70公里。记者日前从市发改委获悉，全长大约70公里的密云北线旅游走廊待二期工程将于年内开建。待二期建成，密云水库北部将形成一条全长大约140公里的旅游走廊带，呈现出水城花宝交相辉映的特色风景。 这条长长的旅游走廊带呢，一路沿线比如说云峰山、古北口、白河间水库等特色景点，不仅是山水风光，还有人文的特色啊。 嗯， 据介绍呢，密云北线旅游走廊建成之后，将以密关路、流心路为主线啊，沿线穿呢，比如说云峰山、古北口、青洞山、龙潭沟、松鼠谷、马阳村等等一些绿化的节点，展示密云山水风光和人文的特色。 是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二期工程的建造完成。 密云有一个好的地方了哈。第二条呢，天津。 天津东丽博物馆免费开放。 你博物馆又免费开放，肯定吸引游人的这个参观哈。 对，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应该是免费开放啊，这样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历史或者说这些文化知识。 扔几个关键词。 对，贝壳堤、战国墓、军粮城。 哦， 为了保护传承和充分展示东丽区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天津东丽区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的东丽博物馆日前正式向社会开放了。 我们回不到那个博物馆开馆的当天啊。 好的。 军粮街这个机密厂社员的党员干部呢，成为首批参观者。 嗯， 东丽博物馆坐落于军粮城新市镇，总建筑面积大概是3500平米，是展示东丽及周边地区各类文物、图片、史料及收藏、科研展示、公众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城市历史文化博物馆。 哎，是的，它呢设有民俗展区、临时展区、纪念品售卖区等区域，并配有先进的语音导览系统， 非常方便大家。估计现在如果国外的游客进去是都有英语的， 是的， 各种小语种的， 是的， 对吧？大家一点都不用去担心哦，看不明白什么的。 是的，没有土库曼斯坦语。啊，这个不一定啊。 对，很多很多哈。博物馆开馆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的9点钟的下午的16:30。 嗯， 游客呢可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免费参观啊。这个第三条呢也跟博物馆有关哈，这是世界的，就是无比的精彩哈。 嗯， 大英博物馆世界闻名啊。 是的，当然大英博物馆很大，它里面也分各种不同的类型， 我们再筛选筛选。 是的， 对吧？ 大英自然史博物馆的宝藏首登我国的宝岛台湾。 你看这个古埃及的猫木乃伊，象鼻虫的戒 指， 竖着尾巴的鱼龙。 哇哦， 大英自然博物馆呢这个展出呢4号在台湾的台北开展。 嗯， 珍贵神秘的藏品吸引了众多台湾观众前往。 嗯，是的，我们来讲讲这个大英自然史博物馆啊。它呢是在1881年成立于伦敦，被称为伦敦的必游景点。 嗯， 每年都有来自全球各地大约550万人次游客去造访。 嗯， 这是该馆首次来到这个台湾展出啊，一共展出了227件珍品，包括达尔文进化论的原始手稿，以及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标本和化石，包括渡渡鸟、剑齿虎等等。 是的， 渡渡鸟现在也是濒危了啊。 是的，渡渡鸟、剑齿虎都是那些动画电影当中的常客了哈。 是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展览区共分6大区块，展区还配备了 3D 影像等高科技的产品，让比如说游客们能近距离的接触那些标本和化石的同时，还能通过新途径了解展品的历史与特征。介绍啊，这个在台北的展出时间为75天。 哇，2个半月呢。 可以的哈。 对，可以的， 可以感受感受啊。 是的， 这个之后呢一条安全的信息告诉各位哈。 对，这个大家也是近几天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 普吉岛呢很多人喜欢去玩哈，现在告诉各位，普吉岛在中国的游客船只倾覆了。 嗯，是，这是7月5日泰国南部旅游胜地普吉岛发生沉船意外，3艘共载有近140名中国和欧洲游客的观光船在大浪中倾覆。 嗯， 据当地媒体引述普吉岛市长的消息，那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了1名乘客的遗体，另外还有50人失踪，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表示该船被5米高的巨浪击中 而倾覆。 是的，还看到了新闻，说是当地时间的7月5号一共有三艘船倾覆、 嗯、 一艘船应该是 Phoenix 载有97人哈、嗯、在普吉岛南部的珊瑚岛附近倾覆、 嗯、 另一艘名为应该是 Sanalika 载有39人，在更早的时候在普吉岛的一个 Kalmom 的附近倾覆，还有一艘载有两名俄罗斯的游客，目前已经被证实安全了。 嗯嗯嗯， 他们在这个附近呢是发生了一起水上摩托交通的事故啊。 对，最近这个海岛游呢肯定是在热天都会比较盛行，但是这个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是的， 反正呢据普吉岛一个码头拍摄的电视画面显示，游客们蜷缩在毯子里，一些医护人员在照顾伤者，还有一些妇女在哭泣，大家都很害怕啊。 7月5号那天呢、嗯、普吉岛天气不好， 嗯， 风高浪急，当局已经发出了恶劣天气警报。 那怎么还出海了？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警示的问题啊、嗯、有效期至7月10号并考虑禁止船只在大浪情况下出海。 嗯、 这个天气决定我们出行的这样一个最终的安全目的性哈， 嗯， 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最后一条呢 ，Airbnb 大家非常喜欢，对不对？ 是的。 这个现在是冲击酒店的住宿市场，被欧盟旅游城市围剿。 对，大家说啊，你们这个太盛行了，我们酒店都没人住了。 对呀、啊，这个生态无法平衡、 哦、啊。但是这个。 那自由选择， 对，自由选择，我觉得这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适 者生存。 对，去台湾看看手稿吧，好妹妹。 是的，嗯、啊，好，这是据法国的《欧洲时报》7月4日的一个报道。 嗯， 共享住宅平台爱彼迎就 Airbnb 今年夏天将欢庆成立10周年。 10周年了， 但是 哇， 看包括巴黎啊、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罗那在内的欧洲顶级旅游城市， 怎么呢？ 都修改法规以应对爱彼迎带来的负面效应。 负面效应， 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控制住宿价格，避免冲击酒店的旅馆业，同时保证普通房屋出租的数量。 是的，你看这个法国巴黎城市研究院6月指出，爱彼迎型的住宿租金飙升， 嗯， 引发众多旅游城市市政府的担忧。 啊， 欧洲许多大城市和纽约、东京都开始实施监管了。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监管，你也得出一个类似的和能跟爱彼迎抗衡的，咱们要多点开花嘛，你不能说因此而限制它的发展。 其实我们看到像巴黎、西班牙呀、啊、荷兰啊等等，都出现了一些这个近来的房价飙升啊，就竞争比较强烈的现象。 对，但是就拿巴塞罗那来举例，因为我当时住的巴塞罗那的一家Airbnb 非常之好。不过呢，你看位于历史悠久市中心的独栋公寓，我住的那个就是属于这种，将不能获准得到新的许可证，此举是为了应对大量游客在当地喧哗吵闹。 是，有些政府说，你比如说城市的中心区域也有很多的景点哈、嗯、 是的， 正常的居民会觉得游客越来越多影响他们的正常起居什么的，就是非常喧哗、 啊、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 因为当地的居民自己本身也很热闹， 是，他们也非常的热情、哦、哈， 是的， 不管 Airbnb 冲击酒店管理业到底是个什么程度，其实良性循环是最重要的，我们游客来说，选择最适合居住的环境才是我们最最重要的归宿。 是的，不能一味的限制，你限制了这个就等于限制了当地的旅游业。 是的、嗯、时间来到了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大龙宽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这个非常的熟悉啊、 嗯！ 我们说，我们和初次接触一些洋酒威士忌的时候呢、 嗯， 像一些比如说 Johnny Walker 啊，什么沾边呀、啊，然后啊，就是这个了啊，芝华士 啊，芝华士 对。这个我们会说，芝华士应该是混合型的威士忌，大龙宽，对不对？ 对，芝华士是调和型威士忌， 调和型的， 而且它的这个基酒呢，就是由亚伯乐生产的。 哦。 雅布洛。 我跟你说，芝华士呢，因为最它应该属于最早进入到中国市场的一批酒， 十二年、十八年。 对对对。 但是哦，以前是这样说，哦，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 好好好。 第一次中国应该有威士忌， 嗯 ，single malt 威士忌单一麦芽的时候，应该是1910年 啊，1910年的时候， 是由那个格兰菲迪 也是高地的， 高地的， 嗯， 当时呢。按他的那个我们看到他整个的那个过程来看的话，是他走了很多的国家， 嗯， 去包括什么印度啊日本啊去推荐 卖 威士忌 推销， 嗯， 然后在1916年来到了中国广东和上海， 哦， 南方的城市， 对，南方的城市， 嗯， 也是最早进行这个开放的一些地区啊， 对对对对对， 区域， 嗯，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就是陈瓦斯芝华士 啊，芝华士， 嗯， 啊，然后就是詹那个还不是詹宾，好像是那个 Johnny Walker， 对 Johnny Walker 跑路， 哦， 对 走路， 红地黑地绿地蓝地， 现在还有金的， 还有 金 的， 还有 啊 对黑的有黑红绿蓝金， 哇， 嗯 哦，好漂亮， 蓝的级别是最高的 南方，对不对？ 是的， 嗯， 但这些都是调和型威士忌， 对对对对， 哦， 嗯，其实我们今天带着对于威士忌的一些品鉴的一些初级的认识哈，让大轮宽带着我们去苏格兰哈，苏格兰真的是。有句话说，没有苏格兰就没有威士忌，真是这样的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苏格兰呢， 哦， 大概有140多家酒厂， 哦， 已经是属于这个重要的威士忌，尤其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这个出产地。 哇，已经是销往世界各地。 对对对，而且现在在建的还有几十间酒厂。 嗯 嗯，我的天哪， 供不应求呗。 而且每一间酒厂的历史都是百年，哦，几十年的都是年轻的。 你看看人家的车间， 几百年。啊，非常非常的长 啊哈 啊！而且呢，在当地呢，喝这个 whisky 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 就很正常，就跟法国人喝红酒似的， 哦，就跟我们喝啤酒是一样的。 是对， 嗯，对， 但是这里边的门道说道， 嗯， 然后分区域 了去了 高地、低地、岛屿，然后这个艾雷，它又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和风格， 哦， 然后又分有这个桶墙调和， 嗯， 然后这个调和性威士忌纯麦， 嗯， 然后这个那个叫什么呢？谷物，然后一系列的这个方式，然后其中还有品牌及装瓶商， 是的， 嗯， 然后装瓶商还有精选，还有纪念款啊，甚至比如像前两年、 uh-huh. 格兰菲迪因为下大雪， uh-huh. 他们的酒厂他有一个酒窖塌了， 嗯， 然后呢就出一个限量款叫21年的雪玲。 哎呀妈呀，他们真聪明。 对，我觉得 然后那瓶酒从95块磅现在已经涨到400多磅了。 妈呀， 哇，好贵的，涨了大概9-40的5倍， 嗯， 五倍。 行了，酒厂的损失收回来了。 对啊， 嗯， 其实我们这酒是有文化的， 嗯， 是有品味的哈，啊。 没错。 其实我们今天跟着，其实我个人感觉，嗯，大轮宽的视野非常的宽，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对对对。 他很多的行业，很多的，嗯，他都有，这个，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他都有这个热情去涉猎。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 尤其是吃喝的。 对啊，生活嘛，对。 其实我就是个吃货， 带着大家一起吃一起喝是非常升腾的一个画面，你不觉得吗？对 对，就是你能够跟一个人或者说跟一群人吃到一起， 啊，那就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件事。 是的是的， 嗯， 没错。 今天呢我们就要去苏格兰啊，也许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个群体当中也有很少人，没有很多人去过苏格兰哈， 苏格兰很少。 对啊， 嗯， 这么说说呗，就是比如说签证啊，到达，烦不烦，麻不麻， 这个 烦不烦，麻不麻， 对，还好， 麻不麻， 主要是麻， 你坐你也麻， 你坐你也麻， 对，因为你坐飞机长了，谁坐谁麻， 对，长嘛坐的。 是这样，因为现在刚刚开航那个中国到这个英国的苏格兰的直航爱丁堡，一周好像是2班， 哦， 好像是由我们国内的海航直航的， 哦， 直飞的。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大部分走的都是转机的，比如坐英航，然后从伦敦转个飞机， 嗯， 或者是像我这次呢是坐荷兰航空，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转机。那阿姆斯特丹转机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怎么的呢？ 因为他那个航班啊， 哦， 就是会有一部分人给你做 standby 在转机的那个位置， 哦哦， 啊， 因为全欧洲好多的这个航空公司都飞到荷兰， 啊， 就他荷兰航空公司飞到这个阿姆斯特丹之后再去转那个国际航线， 对呀， 啊， 对呀， 啊，他总会有人转不赶不上， 嗯， 所以他大部分的这个国际航班都会超售， 哦， 然后呢就是你 standby 的情况就是你赶上了我就给你票，你就上去，你赶不上你就下一班， 这么可以这个样子， 跟坐火车似的， 啊， 对，所以我们那个当时我在从我回程的时候从爱丁堡已经飞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还没有下飞机，我在最后一排 啊， 然后呢我的那个航班已经开始登机了， 哎呦， 然后我走出来之后呢还很远，大概要走20分钟， 啊， 然后就连跑带颠儿的到了之后，其实发现他所有航班都要延误一会儿， 啊， 所以我在飞机上足足坐了40分钟， 琢磨，哎呀，这次说话炮通啊！ 我最后把它理解为这是属于这个荷兰航空的幽默 啊！ 对，荷兰航空说没办法，你们理解一下，我们人多，但是飞机少。 这是中转的过程， 对， 到达爱丁堡之后更有意思了， 惊喜 是吧？ 惊喜， 把之前的时间全补回来了。 因为什么呢？就走了这么多国家，入境啊是一个很繁琐的事情。 是的。 所以当时呢，我就耍了一个小心眼儿，我说咱就别从伦敦入境，咱从伦敦入境一定人多 啊。对。 咱试试爱丁堡这地儿，几乎就是人很少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到了之后，我告诉你，一共过那个叫边境的人排队一共五个人。 妈呀，这么少！ 你这边境台黄了咋的？ 对呀、啊，那不是穿潮而过。 然后还全部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一次同行的伙伴们。 对 啊。 对 啊， 然后咔咔盖了章之后，咵就出去了，之后是一什么人都没有，然后就直接就到了停车场。 好快、 啊！直接就到了停车场， 也就十来分钟。 我们大概就十分钟就出来了 啊！那是我这辈子出关最快的一次，我最长的是五个小时。 哎呦我天！ 我的天哪！ 对， 不妨说出这是哪个目的地。 这个目的地就正在踢世界杯。 哦，对，我跟你说，这个俄罗斯检查非常的严格， 是吧？ 我去的那个时候还是他老机场，还不是新机场。 哦， 哎呀，特别的慢。 那还好，我出关的时候没有那么慢。 他去的是最近去的嘛？ 对，我是16年去的，还好一些。 快的， 对 对。 所以到苏格兰之后，你会第一个感觉就是在去之前的时候，你会看到各种的说法，当地的气候会比较凉，然后呢，我们。当时我记得出发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仰望四周，然后仰望一下星空，又掐了掐手指一算，带条秋裤吧，然后我就带了，然后 手指全是血，哎呀 呀， 掐了五个，哎，带五条，是很冷。 是很冷，但是那种冷的吧，不会让你觉得刺骨寒风那种感觉。 哦， 当然你要赶上刮大风，那就确实有点冷。那天我们有一天赶 几月份去的？这次是？ 我就六月 六月左右，最近 就是刚刚回来嘛。 对对对， 刚刚回来有两个星期。 六月刮大风， 它是这样子，每年它从六月开始到八月底，九月初一点点这段时间里边呢，这个是他们认为是夏天。苏格兰人认为这是我们的夏天， 最热的时候。 然后呢，温度是多少呢？最高温度的时候大概22度左右， 舒服的， 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大概呢，也就是19度到20度，这是它的最高温度。 哦， 温度低下来是多少？8度9度， 很冷， 7度。 那他们冬天得多冷呢？冬天其实也没有 特别的有意思，它冬天也不会太冷，大概是-5度到-5度之间徘徊。 哦， 非常有意思，这么一个气候条件。 对对， 是的。 然后当地人其实我们知道，在-9度到-20度之间的时候，我们穿短裤是有点不太受得了， 是的，有点冷。 当地人觉得我们的夏天要尊重夏天，能穿短裤就穿短裤。后来我定睛仔细，没摸啊，我一看，其实他们都自带毛裤。 啊，原来是这样，腿毛， 腿毛太长， 对， 然后穿短裤， 对啊， 你的毛也可以， 也可以。 哎呀，这是环境决定的吗？ 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知道六月份刚刚从苏格兰回来，体会到了天气的多变哈。 是的， 接下来的行程一定十分的惬意， 是 吃在一起，喝在一起，玩在一起的一个团体，这多么的开心啊！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我们的旅行号1073马上回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 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来关注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多云偏南风2到3级，间四级，气温30到33度。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挤的控制，气温较高，有一定的光照条件，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Like the burning end of a midnight cigarette, she broke his heart. He spent his whole life trying to forget. We watched him drink his pain away a little at a time, but he never could get drunk enough to get her off his mind.Until the night, he put that bottle to his head.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非常有情调的国度哈。 是的， 很多人呢在印象当中对这个国度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说风车、音乐、威士忌，还有当地贵族交流的方式和方法哈。保留完好的建筑啊。 对，还有就是大家最最喜欢的自然风光高地。 今天呢带我们一起感受这片土地非常漂亮的这个情形的好朋友是来自于 Joy Master 人生玩家的 CEO 大龙宽。欢迎 欢迎， 再次问候大家好。 是的， 好， 你得常来，虽然挺忙的， 是千忙之中也得有那个千分之一的时间。 你有没有感觉就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还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是吧？ 是的， 是有亲切的， 特别亲。 对，多少年了， 远方的家吗？ 这个我们今天你看这首歌啊，其实也是威士忌歌哈，就想象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穿着中国的服饰啊，行走在苏格兰的街区，一幕一幕，一条一条街，你眼方看到的酒厂也好，山脉也好，建筑物也好，都是一幕一幕的感觉出来。 没错， 对吧？ 对， 今天我们好好聊聊哈， 好好聊聊，好好聊聊苏格兰。 是的，道你作为一个女生，如果你要苏格兰，你有什么需求吗？去苏格兰的话， 其实如果我对于我来说，苏格兰它除了封底之外就是高 高地， 因为可能受那个像《勇敢的心》这样的电影影响，对，所以我觉得苏格兰它就是给人一种那种自然风光。其实爱丁堡也很好，但是我对于城市部分的需求，对于苏格兰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 她是那种 对 那种 我 内心狂野的女生， 我懂了，对 对 对， 对对， 这是典型还没有去过苏格兰爱丁堡人的这种感觉， 是吧？那如果要是去过爱丁堡之后呢？ 推翻 是这样啊， 重建再造。 爱丁堡的城市给你最大的感觉是，如果你住在高层的酒店里，拉开窗帘的时候，你有一种贵族感。 哦， 哎，这种贵族感来源于什么？因为它全是尖式的那种，就是哥特式的各种那种古堡的建筑， 是是是， 就每一个墙面都是上百年、上几百年的历史。 哦， 然后那个包括爱丁堡城，爱丁堡城入口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勇敢的心的那个人 啊， 那个就是原型就是他。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城市，你不管从任何位置你放过去，它都有一种魔幻感，就特别像科幻片儿，然后那个 大背景， 我知道了， 就那种感觉。 对， 所以它会让你觉得迷幻，但是这个迷幻呢，不会让你觉得说有点恐惧感。 嗯， 哎，非常可爱，而且这小街道 神秘，对不对？ 特别值得逛。 这不就是童话吗？一推开窗，叫我女王大人。 反正是有那种气势， 那种气势 气场。 对，你随便拉开窗帘，这个酒店的旁边那个建筑就是上百年，然后那个石头块特别的大，然后上面都斑驳的那个留下历史的痕迹。 对 对, 对， 这是那个城市给你的感觉。 嗯、 那比如说你走在那个英皇大道上面的时候， 英皇大道， 对对对， 哇， 它那个好多的表演艺人，一会儿风笛的，一会儿变戏法，一会儿这个互动性魔术的，然后一会儿单独就是唱歌的，然后一会儿或者就是 丰富 那个就 弹奏乐器哈， 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那个最高端的那个这个要钱的方式哈，叫腾空起来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底下有个座，实际上它就好像悬空在空中， 但是你看不见那个东西。 对、啊、 对的、这已经成为标配了。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 是的， 是真的是。 就这种感觉。然后呢，整个街道的漫步过程，就是在所有你认为中世纪的时候那种老电影里边咔咔咔走过去的感觉。 哦， 对啊，就非常的有， 你明白了吧？ 太棒了， 它是那种范儿。 对， 就那个地方呢，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去解释它的话，就是任何一个街景，你穿上婚纱一转圈，一个快门下去都不用修图，就可以挂在墙上。这就是苏格兰， 这个、背景有多么的重要。 苏格兰的爱丁堡， 不用看脸呢，远景啊， 我出来一趟，我出来一趟。 啊、你说， 哎呀，大龙来了，哎呀，晚上别走了。 哎呀，周头说正事 儿。那个好久不见啊，哈、 嗯， 没怎么变。我就觉得，就是道道不是也想去拍一下婚纱吗？ 嗯， 可以去到这个地方感受感受啊。 可以啊， 对不对？ 对呀、啊。 而且没有什么人，是不是？ 那我就只能拍远景了，不然你不修图，我是不接受的。 没有什么人， 我这么给你解释哈 啊。 第一呢，中国游客非常少。 对。 哦。 中国游客非常少、 嗯。 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起的稍微早一点的话，比如说7点多钟的时候， 早上啊， 街上的人都非常少。 街上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少。 七点合适拍婚纱。没问题啊， 没问题，而且 正好 是早晨的斜阳，那是最适合拍人像的时候。如果你想热了的时候，那也热不了，因为它最高温度20多度， 对，也不会出汗， 是的， 不会妆花，不会。 那我给你穿貂吧。 对对，来自东北的玛丽， 对对对， 是。 然后整个城市保存的完好，是因为在过去的二战、一战的过程里边，没有一颗炸弹投在这里面， 哦，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重要的军事攻势，有重要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呀，那个、这个、 破坏啊，对 对, 对、 嗯、所以它 完美避开， 对 对, 对，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它非常保持完整的整个的建筑群体。 嗯， 所以那个地方的话，如果你喜欢这些建筑和古老的感觉的话，那个地方我认为3天就不动，就在那里自己走就可以了。 太棒了， 挺好的，我觉得他应该也很 喜 欢， 我很 喜 欢这样 的，对不对？就是溜达观赏、感受， 就是没有什么特定的景 点， 你就瞬间一开车走出整个城市，你就唰的一下就换了一个场景 啊！ 这个场景其实就是刚才说，比如说像《勇敢的心》啊，《哈利波特》很多电影， 大自然出来 了，在那里拍摄的那个地方，那个峡谷， 嗯， 那个峡谷名字我真的没记住， 嗯 嗯， 但是可以大家查一下，那个峡谷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我们人站在峡谷的这个边上的时候，看整个峡谷的时候，像假的， 嗯， 就像是用塑料给你搭起来的离你近的一个景观，是假的， 哦， 但实际上它是真的 哈。哦， 然后当你走下去的时候，它的峡谷呢，它叫四姑娘峰， 哦， 那个， 四姑娘峰， 对， 哦， 它那个峡谷是整个一个 U 型，里边全部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绿的那种短草， 哦， 然后呢这个山谷呢有一点从上向下有一点往下俯视的感觉， 哦， 那个压迫呢不是那种压迫你的那种压力感，而是有一种就是在观赏你的状态， 哦， 然后忽然呢，你又发现在整个峡谷里边呢那么近，但是呢你又再去看人的时候，你就变得那么的小。因为我们几个就跑到峡谷里边去 啊，深处， 从那个大概就走个几十米，让我拍这个人和山谷的那种状态， 落差巨大， 就发现自然的伟大和人的渺小，就砰的一下就展现在你的面前，然后在那种绿的感觉啊，怎么说呢，就是只有你在，比如咱们在有些地方拍完了这个绿的照片、山的照片，你回来一定要增加很多饱和度， 才能 调很多的那个曝光的状态，你才能达到那种绿，那个是不需要的。 你看，只有 Windows 桌面那个绿， 对对对，我们所有的人就开着车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都说 假的似的， 这不是 Windows 桌面吗？ 对 呀、 啊、 ，Windows 桌面吗？ 全是 Windows 桌面， 全是 Windows 桌面。我说你是 Windows 代言人吧？ 你看现在用苹果啊，还真的是，真的是， 真的是。 你看他有一个自己体。身体的感受， 对， 因为他比较敏感嘛， 对， 到那边全好了。 对，我有严重的鼻炎。 对呀、啊，他 当地的这个气候啊和空气的状态，我一天以后我的所有症状消失。 你看， 哇， 所有症状消失。 大龙宽站在那个就古堡遗址的杨天长， 别活了，这些年味道都吃的不对。 就那种感觉， 快吸一口气， 重生。 是的，因为重度鼻炎患者呢，嗅觉会 减退嘛， 减弱或是丧失。 嗯、 那我呢是属于减弱的那种， 嗯、 偶尔呢会有一点闻不出味儿来、 嗯， 比如感冒什么的。 嗯、 那在那里边呢，嗅觉就极其发达， 真好 啊。然后呢，就各种美食迎来的时候， 你 各种美酒迎来的时候， 是的， 你想想，那苏格兰的当地你要不喝酒，那你就不要来苏格兰 了。 那你嗅觉要不好，那你就白去了嘛。 嗯，对呀、啊。 要品酒闻品茗的。 对 对。 啊，不是喝吗？ 这个先闻再喝嘛。 先闻啊。 对，威士忌酒也好、嗯，白兰地系列也好，红酒也好，啤酒也好，其实都要先闻再喝的。 是的。 嗯。 如果我们上来就屏住气，短，只会往下喝，那个叫酗酒。 哦。 那个是有害身体，而且你把很多好酒该展现及这个爆发的丰盈的味道全部给。毙掉了、 嗯、 所以你买了一支10000块钱的酒，可能你用这种方法只喝出了一个400块钱的感觉， 哎呦， 喝亏了、嗯、 喝亏了， 9600都没了， 对啊、嗯、 步骤和方法的 对 吧， 所以这次呢，我是抱着崇拜和这个学习的心态，就杀到了这个各种苏格兰的威士忌酒厂。 是去了几个呀、啊？大概 我们像我给你数一下，去了格兰雅戈、 嗯， 去了阿伯勒、 嗯， 然后去了格兰菲迪、 这个、 格兰花格、 哦、 麦凯伦，然后还去了一个叫龙猛湖，然后还去了这个威士忌协会，叫苏格兰威士忌协会酒的总部。 啊、我只喝过三种， 对， 只听过三种。 好吧、嗯，我几乎好像是都没有喝够， 真的真的。 然后我们还去了很多好的酒铺，然后发现了很多好的装瓶的 酒铺。是什么意思？就是酒厂里的酒铺吗？还是 酒厂里有酒铺、 哦？ 它会有很多酒厂的限定款，外边是买不到的， 买不着的、 哦。 还有呢，就是有专门经营威士忌酒的铺子，他们就叫酒铺。 大口 啊，大口， 嗯， 就是那个书店 啊，大口大口， 嗯， 对，那它是一个，但是那个铺子都不大，但是里面会有非常丰富的威士忌。 哇、 啊， 我最喜欢这 种 了， 它特别好看， 对，真的是特别好看。 所以我觉得说到这儿就必然要谈一个 问题， 就是到底怎么喝威士忌？ 对呀、啊， 这个酒厂里边到底是啥概念哈？ 龙宽，你等会儿我拿个小本本啊，记一下。 行，周团， 威士忌还是威士忌？ 忌， 威士忌啊，好嘞，你说吧。 嗯，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去苏格兰，我建议第一件事一定要去酒厂里边，最少两家酒厂做深入参观， 嗯， 这个是要付费的。然后他会有专门的这个品酒的大师、 哦、 或者是品酒员带着你如何品酒、 啊、 他会告诉你如何从一只大麦开始发芽，然后停止让它发芽，再进行烘烤以及磨粉，再进行混合当地的水，如何在发酵池发酵、 啊、 发酵到这个温度及长度和酒的之间的这个味道的变化、 啊、 然后再进蒸馏器，由这个高值的蒸馏器和粗短的蒸馏器的不同蒸馏的过程来使得酒体发生不同的丰盈变化，然后再由这个专业的这个酿酒师来去调整酒头和酒尾之间的舍曲、 嗯、 然后留存中间，然后是冷凝热装桶，还是是冷凝之后冷装雪梨桶啊、不是那个橡木桶，还是热装那个橡木桶、 嗯、 然后热装之后过不过雪梨桶，是进不进波特桶、 哎、 然后存多少年、 哎、 然后怎么来去确定它可以放多少年，然后再怎么确定它如何装瓶、哦、然后再出来，这是一个酒的过程、 这个、 我天哪，这么复杂。 这个时候呢，讲解员说啊，学员们回去睡吧，明天再来。很多内容啊，这就是 真的是很多内容， 非常多内容、 哦、 所以我们这次呢 的基本学习下来之后，我的感觉是，如果你给我这个好的大麦和这些东西，我 你也可以 可以去酿了，但是不一定会酿得很好，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两个因素。 嗯， 第一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你有具有非常好的大麦 哦， 第二 原材料， 对原材料，第二个你有很好的水， 对， 第三个你要有很好的橡木桶 来强化它。 当然在这些因素之外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粗麦粉。超粗麦粉和细麦粉之间的混合比例是所有酒厂的秘密。 秘密， 所有酒厂的秘密。 配方， 这个配方，然后发酵的时间长短决定它的风味的时候，它也有一些具体数值。比如发酵的时间短一点，它的花香味就会重。 哎，说到味道，其实每个人对威士忌的味道有自己的个人爱好和倾向， 没错， 对不对？ 有 泥煤味， 泥煤味的， 海洋的味道， 海洋的味道，对。 我偏爱海洋的味道， 我也是、 啊。对， 你是应该泥煤吧？ 我不是， 哦，你不是， 我是恰恰不太喜欢泥煤的味道， 哦， 我是重度的高地爱好者， 哦， 我是花香果香的爱好者， 花香。 妈呀，居然是花香果香，有一个少女心呢。 是，那就口感不一样，泥煤有点重，我觉得。 泥煤是这样的，如果说到威士忌呢，就是很多人说，哎，泥煤威士忌，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泥煤。 但是泥煤是不是很贵呢？ 但是泥煤是什么？ 哦， 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 对，快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泥煤威士忌呢？ 泥煤呢是在首先说一下制作工艺，它是在麦芽大麦发芽的之后，它要停止让它发芽，它要它在它淀粉这个状态最好的时候。让它停止发芽，这个时候它的酒酿酒才会多嘛。 嗯， 但是停止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也需要烘烤。我烘烤麦芽的时候呢，底下是这个炭在烘烤，在炭上面放上泥煤， 哦， 带着泥煤一同烘烤这个麦芽，这个出来的这个酒就是泥煤风味。 哦，它有那个泥，它燃烧嘛， 对， 泥土的芬芳。 但是泥煤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 嗯， 啊，我们正好这次有一个就是地质学博士，他说是这样的。它泥煤呢盛产于艾雷岛，就所以为什么艾雷岛的酒全是 泥煤味的。 嗯， 然后泥煤呢是属于，如果把泥煤，我这样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把泥煤压在地下4000米，它的温度和压强够的时候，几千年以后它就是煤炭， 碳 啊， 就是它是化石。 嗯， 但是它由于这个东西是植物所有的散落下来之后，然后它没有达到4000米，它是1.5米到7米之间。 嗯， 就这个深度里边它留存，长久下来它是变成了类似于泥炭的味道，有一点不是没有达到那个煤炭的状态，然后有点泥和煤的混合状态的这种状态就叫泥煤。而泥煤的特定风味呢，确实给这个威士忌爱好者和威士忌带来了非常多的体验。 嗯， 所以他就喝威士忌里边就会分很多人，比如像我就属于喜欢高地斯皮萨， 是是， 甚至我也喜欢一些低地或者是这个岛屿区的， 嗯， 但我不喜欢艾雷的。 嗯， 那有些人说我不喜欢你说的那些，我只 喜欢 艾 雷 的， 嗯， 所以他们比如有人专门喝泥煤怪兽，专门喝卡尔里拉，专门喝勒加维林，专门喝各种那个重泥煤味的味道。 嗯， 这里面又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很多人去形容这支威士忌，有时候说会有烟熏味儿， 嗯， 会有这个消毒水的味道， 不会有土腥味儿吗？ 就消毒水的味道，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的。 啊，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说法？这次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 权威的 解 释， 嗯，因为中国没有出现泥煤。没有过泥煤这种东西， 中国有大铜块， 所以 我们有煤， 我们有煤， 对啊， 但味道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没有在味道记忆里面没有泥煤味道这个记忆， 嗯， 就所有的烟熏和消毒水的味道都是来解释泥煤的味道 啊。 然后呢，同时也是泥煤味道或者泥煤应用的数量的不同。 嗯， 比如说我用的少，它就是烟熏味儿。用的稍微再多一点就是这个消毒水味儿， 哦， 我用的很多可能就是重度的泥煤味儿。 了解了， 它就是这么个概念， 我的天 哪， 就是跟它的那个级别，哦，但是都跟泥煤有关系。 是的， 哦， 但是呢有一些酒就完全不用泥煤，比如它烘烤的时候不用泥煤，然后它就纯粹的是这样烘烤，然后就做出来的一些威士忌就非常的花香果香浓郁。 对，我还是喜欢 的，容易接受。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种酒喝的时候就有问题了，这也是在苏格兰我们 有问题 咨询了那么多的大师之后， 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经常会出现，原来我喝威士忌是错的，比如说我原来喜欢冰冻， 对呀， 我认为冰冻会更甜， 是啊， 但其实所有人都跟我摇头 no， 说因为冰冻之后酒体太紧， 哦， 散发不开， 哦， 它该有的香气该有表达的那部分表达不了， 给它制服 就喝了， 哦， 然后就其实把这支酒就喝错了或喝废了。 那应该怎么办？ 就是常温， 常温， 甚至不加冰。 嗯， 加冰呢，只是为了因为个别的桶强酒， 它的这个酒精度数比较高。桶强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在桶里酿制了，比如说26年、25年、30年、40年，直接出来不做任何的水的调和，不降低任何酒精度，直接装瓶的，就是桶强。 嗯， 它有时候酒精比较烈。建议你放一点点冰 啊，稀释一下。 对， 啊，也不建议放大块冰块。 其实大块冰块 都不能放， 其实只是为了干杯， 哦， 就是容易入口而已。 那之前我们都是加个什么冰块啊？ 对， 现在不对了。 哎，其实，就是， 如果是品酒的话，就不加。就是用专业的闻香杯，而不是用敞口的放冰块的杯。 哦， 闻香杯和这个专业就放冰块这种杯，同样的酒倒进去，它在时间的变化过程里边。会发生巨大的差异性。 你说那个闻香杯就是那个 郁金香杯 啊， 我们叫威士忌郁金香杯。 是的，是的。 我这次在麦肯伦酒厂买了一支，那一支酒的时候，我们那个伟大的南哥跟我讲，哇，宽啊，你一定要买这支酒，不是买这支杯子。 南方的朋友， 我说我南方的对，我说为什么？这100块钱的威士忌，你用这支杯子可以喝出800块的味道。我说真的假的？我带着不服的心态买。 这个酒厂是不是主要卖杯？ 主要卖 酒， 对， 主要卖酒。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晚上我们回到那个 确实不一样啊。 然后在大草地上，我们就拿一个普通的杯子 啊， 就是我们普通喝威士忌杯子，喝这闻香杯，倒进去一支非常普通的酒，雅布勒10年，然后呢，每10分钟闻一次，10分钟闻一次，最后到一个小时以后，其实这个大口杯里边的酒已经没什么味道了，而这支闻香杯里边的那个酒，浓郁的黑巧克力味儿就那样萦绕着。然后你再往后的还会变化，太妃糖 就很神奇的哈， 对，所以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品酒里边重要的点。如果没有用对器皿，没有用对喝法的话，你就把好酒喝坏了。 我觉得其实酒的文化，比如说很多就是对于一些层次要求的朋友，它是要匹配的，就 是 这个知识有了之后，才能与它的价值或者升华它的价值，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后来在整个苏格兰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发现如果买酒的话，最好的方式，如果我们不是特别懂威士忌的话，就买装瓶商的酒，那叫 IB。 装瓶商， 对，装瓶商有很多个，然后现在中国应该可以找到那个叫苏格兰威士忌协会的，我们叫协会酒，它叫密码酒。这个酒呢，它全部都是单桶桶强。 哦， 因为什么说桶强呢？你知道这个酒液啊，调过水，水便宜啊。如果说你的这一桶桶强的酒调水之后装的瓶数和没有调水装的瓶数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举一个例子，同款的威士忌，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同年的特别款的时候，你会发现，低度的和高度的，低度比如说我们叫普饮，比如40度的酒，和58度的。那款限量款的，比如同年份的，价格可能会差2倍 啊。 原因就是原酒酒业多，因为原酒酒业比较值钱。 是， 而所有的这种装瓶商的酒，比如像协会酒的酒，出来全部都是属于没有调和过水的桶强酒。这些酒呢，都是最适合品鉴的。但不是适合天天为了买醉干杯的。 那不对，那个 那不行，那个你就它有点像鸡酒，那你就自己兑水。 是的， 对对对。 时间还有5分35秒。 是的， 大哥威士忌的一个普及，他要说2天他也说不完，对不对？ 是的。 其实我们会说说，其实到了苏格兰之后，那住宿住在古堡里，城堡也是有感觉的，对吧？ 没错没错啊，我们这次住了一个110年历史的古堡，从这个车一拐弯开到这个大门口，然后往里开的时候，大概开了有 拍那个什么美剧似的，看那种苏格兰那种感觉， 唐顿庄园， 对对 对对。 对，来了， 就是那感觉， 是不是？ 然后开进去之后的时候呢，它不会像很多酒店那种感觉，说我这门口站了很多服务人员 啊，你好啊什么的， 它不是。然后停着很多豪车，然后呢有俩大孔雀，完了我当时一紧张，我还喊错了，说凤凰， 盘你啊盘你， 孔雀呀 孔雀。然后他们说假的，然后我们一下车，这孔雀溜达走了，哇，是真的。然后呢，这个 电动的， 古堡主， 电动的，哒哒哒哒哒。 古堡主就跑出来，这个来接我们 啊，主人 对。然后这个古堡呢，就房间真是大到让你，就它不一样，不标准，有的小一点，有的大一点。最大的那个房间呢，叫公主房。 公主房， 公主房的客房的这个卧室大概得有200平米， 卧室 200平米 卧室， 洗手间要接近50平米。然后这是一个人住，然后所有人就开始发生了一件事情 啊。 每间房互相去串看的房间，每间房都长得不一样，每间房都超级 好看看啊，布置什么的。 对，然后拉开窗帘就是他那一百八十公顷的庄园。 天哪，180公顷。 对， 除了孔雀还有啥？ 然后还有养了是吧这个犬类的两条狗、 大狗、 大狗、 然后奔跑在草原上，然后看着那么多的大马，然后他们、 自己养的呀， 自己养的， 哇、 两只犬，那叫什么什么的犬师啊，还是什么狗？我不太懂狗。然后他养了很多的那个马，那个马有些是比赛的马，非常的漂亮啊。然后这个庄园里面还有一条河。还可以 自己挖的河道吗？ 不是自己挖的，就有 啊，就有， 本身就有，对， 就是这是个贵族的庄园，就贵族的城堡了，应该算是吧？ 对的， 肯定是 110年历史、然后每天会有这个专门的厨师来给做饭。 那谁来打理呢？这一个房间就200平，你说这卫生间 有专门的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 它是个酒店， 对对对，它还是有酒店的服务的， 就是这种酒店呢，就是不是那种所谓的标准化的那种国际连锁店，它会很有特色和感觉，让我们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感受更多苏格兰的味道和风情， 是的， 非常的不一样。 真的太棒了！ 刚说在庄园的饮食，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出去吃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选择哈，而且物价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昂贵。 哎呀，苏格兰吃的太好了，便宜啊！ 举个例子，我们听听看，怎么个便宜法？大概 面包蟹大只原汁的做好之后，12.9磅一只。龙虾的话呢，大概就20多块钱一只， 一只都是一只啊， 吃海鲜很值的呀。 对呀、所以我们所有人就是随便点，随便吃，玩命吃，然后从海鲜一直吃到饱，各种的吃，然后根本不要什么主食，就是龙虾吃饱。 哎呀， 然后面包蟹吃饱。 哎呀， 然后青口吃饱，然后带子吃饱，所有东西就吃饱，最后吃到大家实在吃不动了。 水哥，水哥豆豆。他说这几个你们都吃过吗？ 都吃过。 什么味啊？ 你去尝尝。 我觉得其实到了苏格兰啊，饮食的文化、居住的感受，特别是威士忌带给我们视觉和听觉以及认知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 没错。 然后我们会回来之后呢，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这些东西，让大家更好的去品味这个威士忌的部分，非常值得的事儿哈、而且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志同道合人在一块儿， 那当然， 这一局肯定很开心。 旅行最重要的问题是 志同道合， 跟谁去， 对吧？ 这群人有意思人在一起喝威士忌，每天的喝威士忌就是每天是最快乐的，然后每天在行程里面大家互相讲自己的故事和笑话都是最快乐的，只有这种状态大家才是好的一场旅行。 大哥，我知道他拥抱青春的秘籍了、永远在快乐的氛围当中生活， 是 没有忧愁和烦恼， 是的，是的。 周驼，每一个人的忧愁和烦恼不要暴露在朋友的面前，他才是有深度的人。 转过身， 对不对？ 泪流满面的时候，你也，周驼，你控制，你控制一下。 谢谢龙宽哈，这次让我们的苏格兰有个非常立体的认识，而且我觉得 Drum Master 的他的分配、他的安排都是非常的 DIY 的部分哈，希望大家多多了解这种形式，旅行的形式，结伴去出行， 真的不光是旅行，各个行业都是这样去定制的旅行才是最好的。 主持人之间的 partner 搭配、嘉宾的选择，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就不和谐。 对啊， 是的， 所以我们在苏格兰正好过了个端午节，大家还在苏格兰吃了苏格兰的粽子， 哎呦，黑咸馅的。 不是豆沙馅的、 豆沙馅 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哈，谢谢大龙宽、 不客气， 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希望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找到最佳的伴侣和玩伴，体会最美的风景哈。 好， 明天见啊， 拜 拜。All of that tequila's a killer. Lil' vodka, break a hole, something proper. Pop a cork and place, spin the bottle. Every time you kiss it, like some whiskey. It's a fine line, Dom Perignon. She the fine wine, summer call 911. I'm running out of time, she done got over my heart. Leave the bar and listen.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您猜怎么着？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这种自责。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